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主要跟大家说说这样的一个话题。1920年的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发行。1938年的8月呢，《共产党宣言》的第二个中文译本由我党组织翻译，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在解放区公开发行。而目前使用较多的中文译本呢，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这三个版本有着怎样的渊源？这其中涉及到怎样的法律问题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一说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源流当中的版权问题。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朋友们，我们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先跟大家说一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对人脸识别进行规范。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脸识别逐步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脸识别技术在诸多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被滥用的情况。7月28号的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人脸识别进行规范。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近年来一些经营者滥用人脸识别技术侵害自然人的合法权益的事件频发，引发了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和担忧。人脸识别呢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脸识别逐步渗透到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大到智慧城市的建设，小到手机客户端的登录解锁，都能够见到人脸识别的应用。在国防边境、公共交通、城市治安、疫情防控等诸多领域，人脸识别技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么在社会生活带来的便利的同时呢，人脸识别技术所带来的这个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的问题也日益的凸显。比如说一些经营者滥用人脸识别技术侵害自然人合法权益的事件频发，引发了社会公众的普遍的关注和担忧。比如说有些门店使用了无感式人脸识别技术，在未经自然人同意的情况之下，擅自采集消费者的人脸信息，分析消费者的性别、年龄、心情等等，进而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又比如说有些物业服务企业强制将人脸识别作为业主出入小区或者单元门的唯一的验证方式，要求业主录入人脸并绑定相关个人信息，未经识别的业主不得进入小区。像这样的情况的确呢使业主们还有我们的各位市民朋友觉得自己的这样的个人信息遭到了侵害。那目前呢这样一个司法解释的出台，对于人脸识别技术、人脸识别的应用会起到怎样的作用？那么这个司法解释的意义又在于哪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副教授朱威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析一下。哎，朱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朱老师，那么这样一个司法解释啊，可以说呢对于人脸识别的规制啊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您呢也一直关注我国互联网方面的发展，还有互联网法律方面的发展。那么在这个人脸识别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啊，有这样的规定，比如说司法解释明确了说，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的建筑物管理人以人脸识别作为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出入物业服务区的唯一验证方式，那不同意的业主啊，或者是业主使用，或者物业使用人要求提供其他合理方式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那么这样的一个司法解释，这一条您觉得意义在于哪里呢？ 有几块意义哈，一块意义呢是，现在进入小区的时候，这个物业服务企业它是可以用人脸识别作为进入小区的这么一个验证方式的。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前提哈。第二个呢？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唯一的一种验证方式是不可以的， 因为作为业主来说，他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他既可以选择用人脸，那么如果用人脸识别的话，那是当事人，那是权利人自己授权的一种正常的行为。但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你必须给我提供一个，比如说门禁卡呀，其他的身份核验方式啊，这些你必须给我提供另外可以选择的渠道。所以这个选择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这个选择权是在消费者手中，是在业主手中，物业公司必须给予用户这种选择的渠道。 嗯，没错没错。那么像这样一个司法解释的出台哈，您觉得会对于人脸识别的这样一个技术的使用的规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从这个司法解释写的来看哈，它是把最近一段时间的几乎所有的热点事件都凝化成了这个司法解释的条文。 嗯， 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呢，现在民法典出来了嘛，民法典的人格权编关于隐私权和个人信息这个章节中的相关的条文也都与人脸识别相结合，写到了司法解释中去哈。 对， 第三个呢，其实这也是一个前奏。什么前奏呢？就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啊，现在马上要三审了。 嗯 啊，这个司法解释出台的时间其实很微妙的，它是在民法典出来之后，个人信息保护法三审稿出来之前啊。因为为什么呢？其实这里面很多人在问一个问题哈，说人脸识别没写到民法典里，说人脸识别没写到个人信息保护法里， 嗯， 这个司法解释直接就说了，实际写了啊。这个司法解释就是你看啊，它里面就明确，第一条就说了，实际写了啊。这是怎么写的呢？是，在民法典的生物识别信息里面，那么生物识别信息属于个人信息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人脸识别即个人信息。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人脸识别是人的长相啊，人的长相不是肖像权吗？ 嗯， 现在看来不是了啊，这个明确了。这属于生物识别信息，它跟指纹呐、虹膜呀、这些都放到一起，属于个人信息的范围。所以它的这个，你看啊，它的重要的意义实际不是说创造法律， 嗯， 它不是创造法律，它也不是说创造新的规定，而是把人脸识别这个技术跟现有的法律和即将出来的法律相结合，出了一个具体适用的指南。 嗯嗯，但是我们看到在民法典当中啊，民法典条款里面，人格权编当中也对个人信息进行了一定的规范哈。但是呢，他没有提到说个人信息到底是一个权利呢，还是一个权益呢？那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就是把人脸识别的相关的问题划到个人信息范畴当中去了。那么这个会对于比如说后面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那么对于个人信息到底算是一种怎样的性质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您觉得？ 人脸就咱就说个人信息哈、啊，个人信息这个一般来说把它认定为民事权利。 嗯， 虽然民法典没有直接说民事权利哈、啊，但是它一定属于权益的一个方面。你要再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嗯、啊，它已经是一个典型的个人信息权了哈、啊。所以说这应该是一个相关的权利，它的范围应该是比较大的 哦、 啊，比较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司法解释出来的，人脸识别。对不对？ 嗯， 那后面可能还会有大数据，还有一些数据等等等等，将来都会一个一个的出。 嗯，没错。您看啊，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还有一条很有意思哈，您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比如说在第十一条当中就规定说，针对信息处理者通过采用格式条款与自然人订立合同，那要求啊自然人授予他无期限限制的、不可撤销的、可任意转授权等等处理人脸信息这样的权利的。那么自然人可以根据民法典的497条的规定，要求确认格式条款无效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那这一条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条呢，其实来源两个啊，一个呢是民法典中实际说了啊，497条主要说的格式条款无效的这种类型，还有一个呢是源自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为很多的这个商家他用格式条款的方式把你的权利拿捏的，把自己的权利放得很大， 嗯， 把消费者的义务拿捏得死死的， 嗯， 啊，所以很多的消费者，其实包括我在内哈，其实使用某个服务的时候，很少去看它的格式条款， 是 因为特别是互联网服务，基本上都是好多页，哪有时间看那个东西？都点我同意，为了享受服务嘛， 没错没错， 是不是？ 嗯， 那里面那就怎么办呢？那里面一旦出现问题，最后追责的时候，发现别人用格式条款中的某些条文是你自己授权的进行抗辩， 嗯， 这就结合到了民法典人格权编中的这个个人信息使用的合理范围， 嗯， 那如果用这个抗辩的话，那当事人消费者是没有办法主张权利啊，因为是你同意的呀，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看看民法典第1035条啊，这里面明文的规定，什么情况下，不承担责任呢？就是征求了你的同意了，或你监护人的同意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不承担责任。但是我的同意是带引号的同意，我并不是同意，我没有仔细看，你这个条文写的本来有问题，你要拿我一辈子的权利，这个本来就是一个不公平的条款，所以他这条的主要规定就是把这个对消费者不公平的情形把它排除掉了。 哦，明白明白。好，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副教授朱威老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析了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刚刚发布的涉及到人脸识别的司法解释。谢谢朱老师参加节目。 好，再见。 好，朱老师再会。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涉及到这种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的源流当中的版权问题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第四庭的法官助理胡静。哎，胡静你好。 哎，主持人您好。 今天呢，您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说共产党宣言哈。那这个问题啊，的确呢，很多朋友会想，那共产党宣言里面还涉及到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呢？哎，其实啊，这里面还真的是挺有的说的哈。那么首先啊，您先跟大家说一说，刚才节目开始也跟大家讲了哈，就共产党宣言目前我们在国内能够看到的是主要三个不同的版本。那么这三个版本到底是怎么来的？它这个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哎，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哎，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那我就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三个版本哈。我们说这个共产党宣言呀，是1848年的1月，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这个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创作了这个共产党宣言。是在同年的2月24日，我们说共产党宣言在英国的伦敦，以德文的形式第一次的正式的公开的出版。那么刚才主持人您说到的这三个版本呢，它首先是第一个版本哈，我介绍一下， 就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那个版本， 对， 是吧？ 对，这是我们现在说的第一个版本， 也是中国能够看到的，就目前最早的那个版本， 没错没错，它是最早正式出版发行的，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的全译本，那我们我国现行著作法呢，它对保护作品进行了这个不同角度的分类，所以根据这个作品的特征呢，可以分为文字作品、摄影作品、美术作品、视听作品等等，那么根据这个著作权的归属呢，我们又可以分为法人作品、职务作品、合作作品等，也包括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而产生的新的作品，比如说改编作品、翻译作品。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第一个版本的这个陈望道翻译的这个共产党宣言啊，他在这个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两个版本。 哦， 对，是这样的。然后第一个版本呢，它是因为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 哦，印错了。 对对对，因为这个错印了，所以呢，在9月份，就是当年的9月份，又出了第二版。将这个书名呢更正为了，这个我们现在说的共产党宣言，这是， 哦， 对，这个是正式的第一版。 那也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面是能够看到印错的那个版的。 对，应该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第一版这个的封面呢，它是一个水红色的。第二版的这个封面呢，它是一个蓝色的。对，它是不同的颜色的。那我们说这个陈望道翻译的这种共产党宣言的这个译本啊，在这个著作权法的这个角度上讲啊，它应该就是属于翻译作品。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个版本，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第二个版本。那这个版本呢，是在1938年的8月。是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发行的。那这一个译本呢，是我们党组织翻译在解放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当时是也是属于我们组织上组织发行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的全译本。那这个这个译本的译者呢是程仿吾和徐冰。他们两位。 这个是当时中央宣传部啊，在寻得了这个比较珍贵的德文译本《共产党宣言》之后，是直接下达了这个翻译的命令。 哦，是从德文直接翻译过来的。 对对对、 哦嗯。 然后当时的时任这个延安陕北公学校长的程仿吾啊，就介绍到了接受到这个命令，他翻译前半部。那么后半部呢，就由《解放日报》的编辑徐冰来进行翻译。 嗯嗯，哎，这是第二个版本。 对、 嗯，那第三个版本其实也是现在我们大家可能较多能够看到的这个版本哈。 对对、嗯，第三个版本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多的啊、第三个译本，这个是由人民出版社发行的《共产党宣言》。这个书的译者呢，署名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哦，那这是一个集体翻译的一个。作品了， 是的，这个我们在著作法、著作权法意义上讲呢，这个属于法人作品，对，它属于一个典型的法人作品，是这样的。 哎，这个呢是您刚才跟大家所介绍了涉及到《共产党宣言》的三个不同版本的相关的情况哈。那按照我们国家现行的著作权法，因为著作权法呢，在今年的6月1号呢，新修订的著作权法是正式的实施了哈。那么，到底这个翻译权哈，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权利？那么这个翻译权，比如说它的独创性，我们说因为著作权当中它是要具备独创性的哈。 是的，是的。 那种翻译作品它的独创性又是怎么体现的？体现在哪里哈？这个呢，您跟大家讲一讲。嗯， 好的，好的。我们说新修订的这个著作权法对翻译权规定它是一个延续。对，在老法的基础上的一个延续。那么翻译权呢，是将作品从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的一种权利。是作者对自己作品享有的以其他各种语言形式再表现的权利，包括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而实施上述行为的权利。如果将汉字的文字作品译为外文的作品，或者是少数民族的文字作品，或者是将外文的译品翻译为中文的作品，那么它的独创性呢，都体现在这个我刚才说到的这个转换上。 哦， 是的，是的， 对，因为我们也发现，其实呢，不光是《共产党宣言》哈，很多比如说外国作家啊所创作的这种经典的小说，那不同的译者。译到中国来让我们的读者看到的时候，不同的译者翻译的应该是不一样的。 是的， 对，这个译者的自己的这种中文的功底啊，文学的素养，还有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本身的修养，那么他的这个翻译的东西他就是不一样，他有自己表达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的，是吧？ 是的，是的。 那如果说哈，比如说一旦侵犯了这种翻译译者的这样的一个翻译权，哎，那这时候侵权人哈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著作权法里的翻译权啊，包含了三层含义。一是作者对于自己的作品拥有翻译权，他可以翻译，也可以授权他人来翻译自己的作品。二是得到授权的翻译者应该忠实原文，创作出最能真实反映原作者的思想的。这个译文，三呢是翻译者应该对翻译的作品享有著作权，在那个侵犯这个，翻译权的这个维权方式和著作权，规定的其他的财产的权利呢，其实是一致的，都需要作者对自己享有的作品的翻译权以及对方实施了侵权的行为呢进行举证，而根据这个新修订的这个著作权法第54条这个规定啊，侵犯著作权或者是这个著作权有关的相关的权利的时候，这个侵权人应该按照权利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是这个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相应的赔偿。权利人在实际损失或者是这个侵权违法所得，如果这个数额是难以计算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参照这个权利的使用费，比如说一个许可费，参照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进行赔偿。那么如果是，当然了，是在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呢，可以就是按照这个违法所得的数额进行一倍以上这个五倍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倍数来进行赔偿。那么当然了，就刚才我说的这几种如果均难以计算这样一个情况下呢，那么人民法院就根据这个侵权的行为啊，判决给予这个500万元以下的这个数额的相应的赔偿。当然了，赔偿的数额还应该包括这个权利人 为制止侵权行为所这个支付的这个合理开支。 嗯， 刚才我最后提到的这个五百元以上还有500万以下的这个呀，嗯，这个也是我们新修订的著作权法为了加大这个惩罚的赔偿力度。嗯我们制定的应该说是一个新著作权法的一个亮点。 对，500到500万哈，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 对对 对, 对。 那么要对侵权者对他进行足够的震慑让他会觉得说，那我侵权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那这时候才会对这种侵权行为的惩戒达到足够的力度哈。好，那么下面我们继续说共产党宣言，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共产党宣言是这个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的时候正式的这个出版发行的，那么其实一算起来到现在已经过了170多年的时间了，那这个是不是就意味着说这个共产党宣言实际上本身已经进入到公有领域了，那是不是如果有人比如说我拿到了最初的这个德文版本，比如说去在德国买了一个共产党宣言拿回来，我想翻译就可以翻译呢？那如果说有人可能拿的未必是德文版本，可能是在其他的国家，比如拿的是共产党宣言当时的法文译本、英文译本，甚至是日文的译本，那是不是只要买回来我拿到国内都可以随便来翻译呢？ 主持人，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哈，根据我们现行这个著作权法的规定啊，这个中国的公民、法人或者是其他组织的这个作品，在作品完成之时就享有著作权，受我国这个著作权法的保护的，而外国人的作品呢，是否说受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啊，需要区分情况 哦。 这个外国人无国籍的作品，无国籍人的这个作品，如果首先在中国境内出版了，那么当然呢，受到了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那么第二个呢，如果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根据其所属国或者是经常居住国跟中国签订了这个协议啊，或者是共同参加的这个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呢，也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保护。那么上面我说的这些，前述的国际条约啊，主要我刚才，当然了，就是说，这些。 国际条约 这些作者对这些作者他们同中国签订的这个协议或共同参加这个国际条约指的是什么呢？这个， 伯尔尼公约。 对，这个主要指的是就是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根据这个公约的规定，就是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公民的作者或者是在任何一个成员国首次发表的这个作品的作者，他的作品在其他的成员国也受到了相应的保护。是这样的。 那现在呢，我们说目前在国内哈，这三个不同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的这个中文的译本，那现在是不是进入到公有领域了？那如果说其他的出版机构或者说是个人想使用啊、复制啊、发行的话，是不是要获得许可呢？ 那我们需要，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是三个译本嘛，我们就得分别的看一下。这个陈望道先生，据了解啊，是1977年逝世的， 去世的。哦， 对对，所以现在著作权法的规定呢，规定的这个保护方式啊，现在还是在保护期内。 对 对，这是第一个版本。那么同样的，这个第二个版本的程仿吾和徐冰合作翻译的这个合作作品啊，他的著作权是由合作的作者是共同享有的。而合作作者呢，是通过一般我们是怎么保护呢？通过合同的进行约定，或者是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呢，这个共有著作权人呢可以行使，根据不同的合作作品的类型也有区别，比如说不可分割的这个合作作品呢，那著作权就有这个合作作者来共同的享有，共同的行使。当然了，也可以如果是也可以单独的行使，但是任何一方无正当理由呢，不得阻止另外一方除了转让以外的其他的权利。如果当然第三种情况，如果是可以分割的这个合作作品呢，那么合作作品就享有了这个双重的著作权。就是共同享有合作作品的整体的著作权，又分别对各自相对独立创作的那一部分享有一个一定限制的著作权。如果是在合作作品是在保护期内，那么这类作品创作作者的发表权、财产权的保护期限，著作权法也规定了是截止于最后死亡作者